请问实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 茶中，不怠慢说吃茶吧，妹妹呀，我是愚兄。 这晴雯一听声音 是宝玉，喝的他半上发呆，哼了一声， 说二爷呀，你从何处来，还不快去， 倘若是太太闻知可了不成。 宝玉说，我未清一死， 何足惜啊，要贪生， 泉下何免再相逢， 自从你前遭离了那怡红院，两日来呀，我的茶饭不思你一成， 我本当早些前来把亲探望，被袭人是紧紧的相拦那不放心， 这晴雯呐，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而咽咽， 低头儿他已与全马泪飘零， 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，我和你情意相投啊，四妹兄， 直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吗， 半途之中有变更，哪个老婆好好伤心，要把我害，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， 早知道不白的冤屈，我们今日有 什么东西去县城，你摸摸我这浑身上下如火炭，哪有那河口的肠儿吃上一宗，迟公子忙向怀中，怎么一伸手玫瑰露，我替你拿了来一小瓶，你等着我寻一点冷水冲浴你饮，这情门从会的芳心难感情，难为你宗宗样样死里的都内可怜，除却你怜心哪、啊、还有得把我等，江阳说生安也不过几日功，请问说奴就不久要归黄土了，大约说小命儿呜呼也难以逃生，二爷呀你在我的生恩难尽数，连同时私散千金做笑容，孙父母先生此恩德奴的今世难不报了，也只好结草先还再来生，这晴雯口含一只腮流泪，咯吱吱指甲磕下掌中情，痛哀哀全将此物与君赠，算晴雯未死的前身一般同，写字时啊翻纸长言书本而泪，作诗时啊快水相随笔墨中，这家人话到痛肠双凝心眼，芳心一动改变形容，苏醒板上睁耳目泪珠儿滴落在枕上点点红，这宝玉忙去领帕香腮盏，咬牙说青青你不必过上情啊，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啊，退壶在调养中可体自明，这晴雯明知宝玉是宽心的话，低头儿他一拳无两泪零，半晌说二爷呀你抽起奴家来坐一坐吧，可怜奴浑身上下骨节儿疼，迟公子手扶玉提挪冤枕，晴雯回首不消停，忙将袖袄轻脱下，此一步与郎君对欢做表情，奴和你今生虽未同形体，也总算昼夜贴身思妾从，这宝玉惨惨戚戚把衣换上，忽听得门外有人声，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，宝玉他强忍着心肠往外出，耳听得一片声音呼宝玉，他这才带履含悲就转回一回，这一回宝玉看晴雯二人的情意重，下一回坐骑门前去吊芙蓉。

啊，大家也很熟悉来自天津的演员王莹，啊，是中青年演员当中的佼佼者，他出不光盘办专场，我记得，呵，光阴似箭，1997年就在这个舞台上，王莹办过一个专场，啊，当年我还在这送过他一幅字，是这个清音全雅韵，意愿展风姿，您看这记性。十多年了还记着呢，说明唱得好啊。今天咱们唱一个宝玉劝黛玉，有请乐队老师，正在定型。这个一个好的乐队啊，对演员的演唱能够起到空灵托乐的作用，没有好弦您唱得再好也不行。好，名弦是罗学发、王洪民、脚横锦，有请王莹闪亮登场。 年轻壮志赤，做了一生 己吵闹自己的情，爱了我劝你药也得吃，病也得养，我劝你而必须扎正行，我劝你早早的安歇，你要休熬夜，我劝你好些穿衣， 有怕